成了一襟晚照。 南四方沙漠苍茫，那句雪上扑面，射雕人方塞外奔驰，笑道此生无志。 左右脚，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昨天我们主持人英奇呢去主持人亚威家谈公事，因为马上要做一场活动，所以呢去聊一聊详细的细节。亚威的老婆还是挺识大体的，就说你们聊吧，我不打扰你们了啊。说完就进房间了。但是接下来这一个半小时当中呢，他老婆出来喝水一次，上厕所两次，找指甲刀一次，问吃不吃水果一次，没有原因出来逛一圈呢有三次。 好吧， 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云奇。近期，国内首个跨段裂带大桥——海南铺前跨海大桥主搭封顶，标志着主桥整体迈入上构施工快通道，也为大桥按期贯通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即日起将在天津市、山西省、福建省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开展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核查试点工作。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近日表示，将在2018年12月底再次进行反导弹发射试验。据土耳其官方报道，一艘大型游轮在其转向设备锁定后，撞上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一座历史悠久的豪宅，致使两岸交通短暂中断。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日明确，在校或休学期间创业的毕业生符合一定条件可申请办理引进，如实习期内考察不合格可停止落户。4K 修复版影片《黄土地盗马贼》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次亮相，这是中国电影资料馆首次推出独立完成的 4K 修复版经典电影。以上就是本周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是。

尽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在微博上呢，看到一位网友说自己曾经身高1.78米，那时体重在200斤以上。他说记得有一次赶着上班，挤进了一个还不算满的电梯，结果啊丢人呐，他居然很不争气的响了。后来呢，在一年多的运动当中瘦了，从那之后呢，就可以目不斜视的昂首迈步走进几十个人的电梯里，完全都不需要担心警铃突然响起。看来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啊。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在你瘦了以后，你的人生发生了哪些惊人的改变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来跟我留言，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 幻想从前阴雨天，你的伞留下了思念，今夜你不在我身边，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不管多波折多么难，我心依然爱瞬间，痛了一千年，说声再见心盘起，缠绵眷恋千百般，绵延的温暖谁爱叹，人一生短暂，守着那知己看不见人世间纷繁，今生何 就要你作伴。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其实每朵花都有它的柔美姿态，只是每个人捕捉到的芬芳不一样。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呢，是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自这首歌发表至今，演唱者无数，风格不尽相同。而回头来听一下潘越云的演绎，恍然发觉这才是野百合自己的味道。来听到下一首歌，来自潘越云、赵传，爱情有什么道理。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今天呢，一个同事讲起他的大学生活，还一顿的吐槽。他说，在他大学周末的傍晚，和室友一起在操场打篮球，突然呢，眼睛扫到几个漂亮姐姐从后面走过来，结果就左手运球，加速冲到三分线，一个漂亮的跃起，篮球入筐，整个动作呢一气呵成。然后就可想而知，听见妹子们说：“哇，快看那个学长好帅哦，长得可真高。”后来呢，他休息坐在椅子上，转过身来掏出手机，刚要做好加微信的准备，结果呢，两个姑娘看到他的脸后一脸尴尬，就转身走了。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一下身材和脸不匹配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来发送你的自拍照加全身照片，分享你对自己的身材和颜值的看法哦。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都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啊、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啊、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承受一切，连命运都改变。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林俊杰用他的歌声伴随了我们整整15年，他一开口就是我们的青春，而他自己也从一个腼腆害羞的大男孩成长为现在从幕后到作曲全能的制作人，从最佳新人奖到两度问鼎歌王，我竟然想不到不喜欢他的理由。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新专辑里的一首歌曲《穿越》。 在沉睡中重生，窗外黎明变黄昏，梦的将心未尽时成真，心被烫伤的疤痕沿着失去的青春，仿佛就像奇迹般再生。哦，2003年，哦，你最落幕那一天，时间画出曲线。哦，最远的机会，哦，不完美的完美，走进你世界。 心被烫伤的疤痕，眼角失去的青春，仿佛就像奇迹般再生。哦，2016年，我回不去的那一天，时间画出曲线。 陷入